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乐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听相声，关注集美水豚微信公众号。7月15日至27日，参与微信分享活动，就有机会获得由集美水豚商场冠名的相声大咖专场门票一张。详询5953-0666。 959资讯快报。 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速度加快，非法客运的电动三轮车日益增多，给城市交通秩序、文明城市创建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影响，成为涿州市城区交通安全的一大隐患。对此，市委市政府下定决心，铁腕治顽疾，开始了声势浩大的三车整治行动。如今，三车已基本从街头消失，道路又变得顺畅而安全，城市面貌、市民生活等方面也发生了诸多变化。在扎实开展宣传工作的同时，本市还组织进行执法培训和执法准备工作。本市共设双塔、桃园、清凉寺、开发区、京南区5个执法整治区，抽调交警、交通、城市执法、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混编成5个执法队。这期间，市长陈宇、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多次看望慰问涿州市三车治理一线执法工作人员。副市长、公安局长曹谦还组织召开了3次调度会，针对三车整治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现场解决。近日，由涿州市文联、明诚恒盛集团共同举办的范阳文从明诚恒盛集团专刊发布会隆重举行。中共涿州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文广新局、市工商联及明诚恒盛集团负责人出席发布会。范阳文从明诚恒盛集团专刊是涿州市文联与明诚恒盛集团合办的刊物，是作协十余名资深作家参与创作。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 这首歌来自毛宁和杨钰莹一起合作的《心语》，来自新伟工程机械点播的歌曲啊。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啊。那么这一时间呢，如果你想听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或者说你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以及你的好闺蜜啊、男朋友、女朋友啊，都可以为他们点播一首歌曲。那么互动方式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下面有一个听主播来跟我一起互动就可以了。那么现在今天是7月25号，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南风3级。今天的尾号限行是3和8，请你安排好出行计划。那明天呢也是预报有小雨，也请听众朋友们提前做好出行安排。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4和9，也请您提前做好出行的准备。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啊。这是一首点播自一首叫这个叫 TM 点播的一首歌曲啊，叫做《爱情码头》，送给最爱的他，哪怕已经不在一起却忘不掉的这一位朋友。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爱情码头》。 该怎么说你才真的明白我，这颗心一直留在你心窝，追随你我无论天涯海角都会陪你过，陪着你仰望冬天的烟火。如果没有了寂寞，你也不会再脆弱，也许思念也会变得很淡薄，伤心你的难过，你会不会对我说在今夜你会不会想起我。就算没有了结果，就算没有了承诺，用心去爱都有美丽的花朵，在你心底的角落有我守护的执着，你要答应比我过得更快乐。只要和你在一起，还有什么不愿意？让我一生一世永远保护你。为了明天的甜蜜，真诚追逐的约定，你要相信我在爱情码头永远等着你。只要和你在一起，没有什么不可以，让我一生一世永远呵护你。你就是我的唯一，唯一不变的真心，不会让你等到荒芜的花期。

北京青浦苑装饰公司为回馈新老业主，特推出我的装修我做主贵宾菜单式自主选材和夏季聚会清宫主材每平米399元套餐包。每天前十名交定金的业主将会获得终身保修贴心服务卡一张和年年有余餐具礼盒一个。活动详询请到金福苑装饰公司咨询。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您现在听到的呢是来自马天宇演唱的《该死的温柔》。那么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观众点歌为主的电台节目，这一时间呢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或者说你想给家人朋友爱人点一首歌曲的话，那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来跟我实时互动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 牵你的手，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搭上领带，系上

在这条路上想踏稳的步伐，当世界转变又迷惘，你却守在我的身旁，听我说关于未来却不笑我傻。 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 些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回，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曾经我以为我自己会后悔，不想爱的太多，痴心绝对，为你落一滴泪，为你做任何改变，也换不回你对我的将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用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回，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 一首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这首歌在当年也是太火了哈。这是李圣杰2002年发布的专辑当中的一首同名标题曲。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音乐留声机啊，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如果你想听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或者说你想给你的朋友以及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下面有一个听主播哈，点进来就可以跟我来聊天，也可以跟我来进行实时互动，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 OK， 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张惠妹的三天三夜，一首嗨的歌。 加入我的行列，白天跳到黑夜，快乐不会吃亏，我现在的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Oh yeah， 根本不可能喝醉，我还有再嗨三天三夜，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Oh yeah， 加入我的行列，白天跳到黑夜，快乐不会吃亏，

真快乐。